销售部。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幺零七三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偏北风2-3级见4级，最低气温-10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3-4级转2级左右，最高气温-2度，最低气温-10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大搜索，我是主持人浩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以下内容。首先，股市收评，沪指缩量微涨，雄安新区 5G 等题材持续活跃。另外呢，国务院出台意见，少裁员企业可返还一半失业保险费。另外也会关注到税改以来个税减税超过300亿元。那在今天的股市收评环节，也将连线专家，北京股商首席投资顾问赵立兴先生，请他来为大家分析一下今天以及本周的股市走向，还有热点板块。在财富访谈时间，也将会和现场的嘉宾保险培训师李鹏一起聊一聊买保险的最佳时期。那最后的这个财富私人定制单元当中呢，也是继续进行个人的投资理财的一些案例分析。好的，马上来关注今天的投资要闻。 财经市场风云变幻，如何能规避风险，快人一步？ 突发事件猝不及防，如何能提前预知，巧借东风？ 欢迎收听财经风云榜。 好的，首先来关注股市收评。隔夜美股上演大反攻，受此提振，沪深两市股指小幅高开，随后震荡盘整。截至收盘，沪指涨0.03%，报2605.89点，成交977.28亿元，成交额创一个半月以来新低。深证成指跌0.01%，报7733.89点，成交1431.75亿元。创业板指跌0.35%，报1341.02点，成交452.46亿元。个股层面，由于市场不温不火，两市个股涨跌分化比较明显，跌停股数不多，市场并未出现恐慌情绪强化风险。跌停个股主要以医药股为主。那下面呢，也是就今天以及本周的股市来连线北京股商首席投资顾问赵立兴先生，请他来为大家分析一下。赵先生您好。 你好，好呀，大家晚上好。 又到周末了，也是请您来给我们大家再来说道说道。 好嘞。那么这个上周我们一直关注的这个 G20 峰会啊，终于达成了这个一个比较好的这么一个协定，这么一个商定啊，90天。之内，动作还都是比较大， 是， 所以说这个利好直接刺激了周一的大幅高开 啊，居然高开了58个点。 嗯， 这是据统计是3年以内最大的开盘沪市跳涨的幅度，是3年以来最大。 嗯嗯嗯。 但是可惜是整个成交啊，也就是3200亿，两市加起来当天。 嗯， 完了礼拜二又小冲了一下，完了就逐级回落，又是缩量，就包括说今天这个量到一个半月的新低。 嗯 嗯，第一是缩量，第二是这个因这个冲高回落，第三是大权重都没动。 嗯嗯嗯， 你看那个银行横了那么多天了，这个周一也是冲了一下，冲完了又回来了，又回到这个横盘状态了。啊，保险什么的，这种情况为什么又这么谨慎啊？当然这个大事，所以我今天说叫什么，这个、啊、我写的题目就是这个大事儿暂商定，暂时商定了啊，小事儿不消停啊，大事儿暂时商定，那是90天以后，可能第一个担心就是说前期这个小8个月啊。反反复复的太多了。 嗯 啊，这个就是说那边出尔反尔的事儿也常发生。 是， 所以这个担心这回彻底能不能消停啊，那这最终结果还得3月以后见。 是是是， 但是现在传出的信息是非常鼓舞人心的啊，这包括昨天商务部的讲话是吧，整个就说我们对，90天以后，这个、达成协议啊，充满信心，啊，这4个字儿，充满信心 是， 这个，所以说这个现在正在，操持这个事儿，这是一个大事儿，但是好像大机构吧还是有点谨慎有加，啊，所以导致了这么一个缩量。缩量谨慎有加的，这个就第一天啊，冲了一下。我观察啊，首先刚才说像这个大权重的都没动，而且50这周是阴的。 嗯， 51050就是代表最大权重股的这个指数，居然跌了接近2%，跌了1.98%。 嗯嗯嗯。 其他4个指数，沪指、深指、中小板、创业板4个指数都是涨的，虽然是微涨，涨幅都不到1%吧左右。 嗯， 但是它这个5大指数只有它一个是绿，也绿了接近还2个点，1.98个点。 嗯， 所以这就是大资金的观望。还有一个迹象，我是每天都看看这个机构买入的情况排行榜。 嗯， 啊，结果平常啊他怎么说也是，你比如说有那么10几个20来个上榜，开始是这个机构的净买入的。 嗯， 买入的比如说就2-3只股票，后边可能10来只是卖出的啊，从金额从小到大啊，这个、每天都有红的，就是说有净买入的出现。 是是是。 很少有，这3月可能也就1-2天、2-3天能有，就是说一只红的都没有。就比如说10几个全是绿的，就说明什么呀？就是说机构全是净卖出，没有净买入。 对。 而这一个恰恰发生在周一大涨66个点，跳空58个点这天，啊，居然没有机构净买入， 零。 哎，零，最小卖出是卖600多万。 嗯， 他那就是从小往大捋了，你要卖出的多的，卖出比如说上亿的、几千万的，他就往后排。 没错。 啊，那个最小卖出的也是绿的，也是670万，我记得。 嗯。 啊，所以说这个现象是表明了是非常谨慎的。 嗯。 啊，那么谨慎的缘由我说了，可能是大家还在，这叫什么？狼来了，是吧？这回到底怎么着啊？当然，90天以后就有定夺了。其实可能到不了90天，这一步一步的都有信息会传出来啊。谈的怎么样？可能我觉着就跟我上回判断似的，我觉得谈成的面概率大。那这回90天，既然商务部发言人都说充满信心， 啊，那么这个我觉得也是更大，但是那会儿就是应该是彻底落听了。为什么这个小事儿还不断呢？包括周四昨天为什么跌44个点，华为这事儿，现在是这个刷屏了，还是这个事儿啊？这个事儿导致了大盘，不光是这个咱们的股市啊，其他股市也受这个有点影响啊，所以这个也影响了这个华为的这个上下游的这个相关板块。 嗯。 还有就是说什么，就是说前期啊，高送转那证券智慧一出来以后，又出了几家，哎，交易所出了一个这个新规，啊，什么什么条件不能高送转，是吧？ 嗯， 这个整个一高送转，这个爆炒也受到抑制。 嗯嗯嗯。 另外，上前几天出的这个，创投。啊，创投上海证券报这个敲警钟，这是恶炒，查的结果是，确实13个板，像那市委什么的那也忒凶了。 嗯，投机恶炒。 投机恶炒。 嗯， 这板块也哑火了。 嗯， 再来一个药，啊，整个是一个今天还跌呢，昨天也跌，就是这个集中采购。 嗯嗯嗯。 啊，带量采购。这个它得降价，啊，所以这个在医药板块整个是一个利空，所以你说这四个板块都这个哑火啊，就是说高送转的，啊，这个创投的，华为的，啊，医药的，啊，这个那都是都不怎么地， 嗯， 啊，大权重也不动，你说谁还动啊？今天。5G 是动，啊，是有这个表现。另外今天雄安动动，还是少啊，啊，还是观望啊。但是有一点，我这一点我也是比较有信心的。原来我说，如果这个摩擦再加剧，那会再下台阶儿，啊，2449，10月19号那个， 嗯嗯嗯， 也不一定， 就是最低， 啊，哎，能撑住， 嗯， 对。但是现在既然这个元首这个最高层的这么一个这么一个乐观明了积极的达成了这么一个成果，我觉着那个底恐怕是碰不着了。 嗯 啊，一旦90天以后或者说没到90天呢，这事儿就彻底落定了。而且咱们说了，最终目标不是说光这个达成这新协议的事儿，就是说老的我们是要那句话怎么说的，就是那意思，就是说达成最终会有一个结果，就是说把这8个月大半年的新增的加征的税全抹了， 嗯， 啊，全抹平了，就这意思， 嗯， 是吧，就没那回事了啊，全复原了啊，这个就是那不是非常大的利好吗？ 是， 所以到那个时候 ，A 股真正的曙光啊，就会没有人那么就会丢弃这个谨慎的这个心态了啊。打击过也好，是谁这个游资也好，我看就会，3个月之内吧，就会向上，至少我说向下没空间了。至少现目前没有新的利空出现的话，2449，我现在觉着。就是基本是破不了了。 好的，嗯，那我们都一起来期待着这一天吧。 好嘞， 嗯，好，谢谢您，谢谢您做连线， 谢谢， 嗯，再见。好的，我们再来关注资讯。2018年已经接近了尾声，截至目前，全国至少已经由北京、河南、山西等22个省份发布了2018年企业工资指导线。截至目前，22个省份中，除了吉林6.0%、青海6.0%，其余20个省份的基准线都在7.0%以上。河南以12%居于首位，北京、山西两地基准线以8.5%并列第二。不过可能有人会奇怪啊，这个指导线已经公布了，工资为什么还没涨？这是因为企业工资指导线是政府根据当年经济发展调控目标向社会发布的年度工资增长水平的建议，并不具有强制约束力，因此呢，指导线不能强制要求企业涨工资。 再来关注就业方面，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促进就业工作的若干意见。意见指出，对不裁员或少裁员的参保企业，可返还其上半年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的50%，这可以说是在年底呢给工作者的一个信心。此外呢，对其中面临暂时性生产经营困难且恢复有望的，将加大返还力度。还是就业方面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透露，今年前十月新增就业1200万人，比去年同期增长了9万人。十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4.9%，同比持平。三季度末，全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为3.82%，降至近年来低位。就业重点人群中，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稳中有进，困难群体就业援助力度加大。再来关注税收方面，税改以来呢，个税减税超过300亿元。国家税务总局的最新数据显示，从今年5月1日起陆续实施的深化增值税改革三项措施，五月至十月合计减税2980亿元，个人所得税改革十月实施就减税了316亿元。再来关注今天的一个热门点，那就是 5G 商用。日前呢，韩国三大移动运营商集体推出全球首例 5G 服务，韩国成为全世界第一个进入 5G 时代的国家。根据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三大运营商的规划，中国计划到2020年实现 5G 网络正式商用。再来关注很多年轻人喜欢的这个直播啊，直播行业方面，网易、薄荷、土豆泥等两大直播平台宣布关停，令用户们唏嘘不已。2016年还如日中天的这个直播行业，短短两年竟然有了渐进黄昏的感觉。那么专家也就认为啊，国内秀场类直播大局已定，直播江湖早已瓜分殆尽，遭遇市场巨大挑战，不足为奇。好的，下面我们来继续关注 Choice 数据显示，北上资金对中小板企业加仓趋势明显。从10月18日到11月28日，北上资金对中小创个股的持股量从 64.70 亿股增加到了 67.63 亿股。在一个多月里，对中小创的持股量增加 4.53%。从个股上来看，北上资金持有流通股超过1%的中小创个股，从10月18日的134只增加到了11月28日的147只。在各主要市场指数中，中小板指数成分股是目前已经成为北上资金持股比例最高的指数。据悉，这是由于中小板指数的优质基本面和估值合理特征和外资的投资诉求比较契合。中小板指数成分股兼具高成长且基本面优异的特征，集中了一大批细分龙头企业。截止11月30日，中小板指数市盈率为 20.3 倍，位居历史低位。同时呢， ROE 也维持在了一个较高的水平，基本面优异，是当前进行市场布局的不错工具。专业分析人士就建议，看好中小板投资机会的朋友可以考虑借助中小板 ETF 进行布局。华夏中小板 ETF 159902是国内唯一跟踪中小板指数的 ETF， 2017年跟踪误差仅为 0.32%， 跟踪效果好。同时呢，该基金今年以来最高日成交达到了 1.35 亿，日均成交3600万，流动性安排较为充分。但是要说的是，基金投资有风险，投资需谨慎。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资讯部分，稍事休息，进入到我们的财富私人定制单元。 关注您的举手投足， 实现财富科学管理， 做您贴身的理财顾问， 财富私人定制。 欢迎大家来到财富私人定制单元，接下来也是有请出今天的嘉宾，也是我们节目的一位老朋友，保险培训师李鹏。李鹏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嗯，李鹏先聊点题外话，今儿冷吧？ 冷， 今儿确实冷哈。 对， 好像北京据说是十几年还是几十年来这个温度算是最低的。 以我这个年龄来说，我觉得应该是几十年之内最冷的一次了吧？ 是吧？虽然说是没下雪，但是这个温度本身就低，再加上这个大风刮哈，好像就能达到一个特别好的制冷效果。我觉得哈，其实对于很多喜欢冬天的朋友来说，那可能这个低温呢，确实是一个哎 很不错的一个环境。如果再下点雪，一切就更完美了。但我相信绝大多数人都会比较会喜欢那种春暖花开呀、啊，万物复苏啊，是不是？哎，花儿也开了，然后树也绿了啊，阳光也非常的明媚。虽然说可能会有点热吧，但这对于一年当中可能是一个相对比较好的这么一个时期。 对， 对不对？一年有四季啊，这个买保险可能也会分这个所谓的黄金时期和非黄金时期， 嗯， 对不对？那今天咱们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买保险的这个黄金时期，也就是它的最佳时机是什么。咱们这节目可能跟理财有关，所以可能有的时候也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什么时候该入市 啊， 股市啊，什么时候该买入啊，什么时候该抛啊。那买保险存在抛吗？应该不存在抛，那就是 抛是没有了。 对，抛是没有了，就是我要退保，这种事儿一般很少发生哈。 对， 买保险难道也有一个所谓的黄金时期吗？就是在什么时机啊，买保险最合适、最划算？ 要说这个股市啊，或者说投资来说， 嗯， 那可能这个黄金的入手的时间应该是结合市场或者说行情， 嗯， 那这个买保险，可能我们作为消费者来说啊，自己占的这个主动的这个权限就更多一点。 对， 因为什么时候想买就完全在我们自己的这个掌控当中。 对， 绝对不会说今年这个保险产品形势好，明年这可能形势不好，我们就先别买这个保险了。 是， 所以这个入手时间其实就是啊，直白一点，和我们消费者的这个年龄有关。 年龄有关， 对 对，这个咱们在节目当中也多次提到过哈，跟主要是跟年龄有关，这个我也是认同。但是我今天就其实特别想另辟蹊径的问你一句，买保险的最佳时期除了跟年龄有关，难道就一点别的因素都没有了吗？ 那肯定还跟我们的钱有关呀，和我们的收入有关。 对，这个也是一方面，还有吗？ 那基本上可能如果结合到这个时间段的话，基本年底年初其实也是购买保险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时机。 年底年初是吧？ 对， 年底年初为什么是买保险的一个比较好的时期呢？这个我倒是第一回听说哈。 因为年底年初啊，就我们从这个消费者务实的角度来说，年底年初就是其实不光是保险公司，许多金融公司，比如说像银行，它都会啊推出各种叫开门红的这个活动。 开门红，年底年初是吧？ 对， 一般这个活动具体都是怎么样的一个内容呢？ 一般我们可能从十一月份、十二月份会一直持续到春节期间。 嗯， 那这个期间呢，可能啊，就如果我们消费者买保险产品的话，可能在这个也要看各家公司啊，或一些小的礼品的这个赠送。 所谓这个小礼品，一般指的是什么？ 比如说一些像小的，比如说 钥匙扣。 比这个大，要比这个大，像小电器 啊， 比如说微波炉或者热水壶，再大一点可能有电视或者说空调这种， 嗯， 对，因为这个时候其实为什么说它是一个开门红呢？ 嗯， 是因为消费者到了春节的时候也都有钱了， 是， 所以这个时候就有一种促销的感觉， 明白了。 那如果说从这个消费钱的角度来说，这个时候买可能会有一些赠品。 明白，那实际上也就是咱们现在说话的这个档口，它就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好的买保险的时期。 对， 那我可不可以理解成为，可能对于各家保险公司来说，在自己的年底年初，都会在公司所发布的产品当中加入很多的这个优惠？ 产品是没有优惠的， 嗯， 这些优惠都是在产品之外额外附加的， 对对对， 物质的奖励， 嗯， 对。 那有没有可能，比如说这家保险公司在年底年初就专门推出一款全新的产品，因为它产品问世时间，比如说就是现在这个时期啊，哎，推这么一个产品，就是主打这个过年，因为我们知道肯定，电影当中有所谓的贺岁片嘛，对不对？也就是在这个时期我们上映的电影，那保险公司会不会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套路呢？ 会有， 嗯， 尤其在这个年关将近的时候哈， 嗯， 陆续就各家保险公司都会推出那种理财型，而且是那种保费金额非常高的那种产品， 嗯。一般都是理财型， 一般都是理财型， 嗯， 就不是我们以前经常推荐消费者啊，就第一优先要购买的那种保障类产品。 明白了，那他们一般比如说推出这一类产品，在年底年初啊，他们的噱头一般都是什么呢？打着什么样的一个由头呢？ 噱头其实就是刚才主持人所说的嘛，限售嘛。 啊， 可能我们就会 限时供应， 对， 啊， 就会在年底年初，比如说这一个月或者两个月的时间之内， 嗯， 然后进行一个销售。还有另外一个，其实不是噱头啊， 嗯， 是因为我在保险公司工作过很长时间嘛， 嗯， 这个是真实 真实的就是它会限额。 限额是什么意思？ 因为这种产品其实它的，如果我们说对比的收益的话啊，那这个带引号的收益，要比可能我们除了这个时间段买的这种产品的收益要高 哦， 所以它的额度回馈给消费者的话是有一定限制的。 一般怎么来限制呢？就是说， 可能是这样，就是说，每家分公司，因为全国这种保险公司嘛， 嗯嗯， 每家分公司可能限定，比如说100亿或者200亿的额度， 嗯， 那这样的话，如果我们认识的这些业务人员或者说代理人提前联系到咱们， 嗯， 咱们又可以购买，有这需求，就可以先把这个名额占上 啊。 可能过了一段时间，当我们想买的时候，这个产品可能真的额度就没有了。 明白了。那其实作为保险公司也会赶这个过年的这么一个热度啊，有一些所谓的贺岁产品。 对 啊，刚才你讲了包括跟买保险相关的一些最佳时期，包括有年龄的方面的，有资金方面的，包括年底年初的啊，除了这些还有吗？ 基本上就差不多了。 嗯， 因为这种保险产品它也不是一次性的嘛， 是是是 是，持续交费的。 嗯，那持续，其实我觉得我个人感觉还有一点就是身体，就是你身体越好，我觉得对你买保险反而越有利， 啊，对， 对不对？ 对， 因为其实很多人之所以考虑到保险，是因为发现自己身体出了一些问题，才会考虑到买保险。很多人有这样的一个心理嘛。 对。 但实际上，我们要客观的讲，如果您的身体越好，我觉得买保险可能对您就是经济方面或者各方面是越有利的。 啊，对， 这个也是 有一个提前量在里边嘛。 嗯，那咱们就先从你刚才这个年龄开始大概说一说吧。买保险跟年龄之间的关系，你先跟我们说说这个保险的年龄限制吧，包括一些相关的一些内容。 那我们就先从这个被保险人，也就是谁能够享受这份保险的保障开始说起。 行， 那先说可能大家都比较关注这种重疾类产品， 嗯， 那可能严格一点的保险产品50岁就不能购买了， 嗯，50岁就不能购买了。 对，稍微宽松一点的可能能到60岁或者说65岁。 嗯， 那像我们的理财类产品或者说我们一些意外类产品，可能最多也就是70岁就封顶了。 嗯，那比如说我们都个别的一些防癌险呢， 也是到60岁， 也是到60岁。 对， 嗯， 所以这个就是说，但这个可能我们要提前呢，或者说这个延迟的年龄跨度更长一点啊， 嗯， 基本上到60岁的话，以前咱们讨论过，如果要是在真要想买保险产品，那可能就会出现这个交的钱比赔的钱还要多的这种情况了。 是是是，那其实基本上我们看到封顶一般就是在50岁、60岁。 对， 那下呢？ 如果从最低什么年龄就可以买呢？其实就是新生儿出生28天之后， 28天之后满月足月之后。 对， 嗯， 就可以购买保险产品了。 嗯， 那可能我们的保障类或者说我们的理财类，可能在额度上会有一定的限制，但是这个产品基本上都是可以选择购买的。 嗯，那如果现在要让你说一说，比如说买保险的最佳年龄段的话，你觉得大概是？ 那我觉得应该是当我们的经济能力能够承担这款保险产品的那一刻起，就可以选择购买了。 好的啊，咱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的是买保险的最佳时机，请到的是保险培训师李鹏。那接下来咱们也是稍事休息，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财富大搜索，我们一会儿见。 都是好社区。 爸，您这唱什么呢？ 魅力社区之歌啊。咱们社区报名参加了第8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这是活动的主题曲。 哦， 每个社区合唱团的必学曲目啊。 第8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哎，那您跟我说说都怎么评啊？ 关注北京城市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详细信息啊上边都有，咨询电话85013006。 北京电台第4届广播评议员选拔活动开始了， 只要您关注广播，建言献策， 只要您善于评论，见解独到， 就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的广播评议员，定期承担广播评议任务。 2018年12月1日至31日，只要提交针对某专业广播的综合评议稿件和对某一节目的评议稿件各一篇，就可参评。 参评稿件发送至电子邮箱 abcd@rbc.cn， 详情咨询6566-1566。 歌唱北京，爱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 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我们一直在探索声音世界， 从传统出发，向未来迈进，只为让更多人听见中国。12月9日，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正式成立，打造有声新格局，创造声音新经典。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偏北风2-3级见4级，最低气温-10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3-4级转2级左右，最高气温-2度，最低气温-10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关注您的举手投足， 实现财富科学管理， 做您贴身的理财顾问， 财富私人定制。 北京时间晚上8:31，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大搜索，我是主持人浩洋。在下半时段的财富私人定制单元，也将会和现场嘉宾保险培训师李鹏一起来聊一聊买保险的最佳时机。上半时段的最后，我们说到了年龄这样的一个话题啊。 嗯，对， 李鹏大致给我们刚才也是讲了一下哈，没讲完。但是我最后一个问题是，你认为？就我抛了一个很笼统、很业余的问题哈，你认为买保险的最佳时机是哪个年龄段？你给出的答案是， 就以前啊，有一句特别俗，但是特别有道理的话 哦， 说，什么时候种一棵树最好呢？ 嗯， 两个答案，一个是10年前，一个是现在。 嗯， 那其实我觉得买保险也是如此。如果你问我什么时候买保险最合适，尤其是针对咱们现在可能30岁左右这种年龄，那我觉得第一个应该是10年前你就把保险买好了，第二个就是现在，当你有了保险的意识，身体状况又可以，经济能力能够承担的情况之下，就赶紧动手， 所以李鹏这番话其实也突出了保险的一个特点，就是越早越好， 越早越好， 所以时机就是越早越好， 对， 那除此之外，如果想要跟大家来讲一讲，比如说买保险的一些最佳的时机或者什么这样的一些话题的话，我们还可以从哪些方面入手呢？或者说年龄这一块，你还有什么需要跟大家再讲一讲的呢？ 其实就是许多啊，包括我身边的人，现在也在考虑这个保险确实是有买的必要，但是什么限制住了呢？其实就是经济上限制住了。 经济， 对， 嗯， 以前我们曾经讨论过，说这个保险其实就是一个有一点怎么说呢，左右摆不平的这么一种情况。 怎么讲？ 当我们年轻、身体好，可以买保险的时候，没钱。 是。 等我们好不容易有点钱了，可能都40多岁了，经济情况、家庭情况也都不错了，那个时候可能要不然买保险就非常贵，要不然就是我们的身体可能已经没法去买一款适合我们这种保障类的产品了。 这确实是一个问题， 就有这个矛盾在里边。所以我在这儿啊，就想给咱们这个消费者和听众啊提出一个完全是我个人的一个建议，但我觉得我们仔细分析分析也是挺有道理的。 什么建议？ 就是我们的更年轻一点的朋友啊，可能比如10几岁或者20几岁的朋友们，如果想选择购买保险的话，其实我们可以啃啃老， 就是问父母拆解点儿， 拆解点儿， 因 为那种情况之下，那个时间点啊，绝对是我们购买保险最好的一个时间点， 对， 刚才这个李鹏在这儿也是非常艰难的说出了啃啃老这样的一个词语哈，这个事情我们也可以相对来说比较立体的来看它，怎么讲？我们在这儿说的啃老其实是打引号的 啊，对， 嗯，首先我们得确保保险对你来说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对， 就在你的观念当中，因为我们不求大家都跟我们有一样的观念，但是如果说在你的观念当中，你认为保险是早晚都要买，最好早点买的这样的一个东西的话， 对， 那我们刚才也讲到了买保险的最佳时期是越早越好，所以在自己年轻，比如说像刚才李鹏讲到的十几二十岁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作为一个人哈，应该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工作， 嗯， 对不对？十几岁你更别 更上阶段嘛， 对，更别说十几岁有工作这件事啊，本身就是不太可能的，那这个时候没有工作就没有经济来源，那如果说这个时候意识到保险很重要，包括你的家人也意识到保险很重要的话，倒不妨在那个时候让父母或者家人给你来购买一份保险。 对 啊，因为如果说保险对你来说是一个势在必行的事情的话，你现在买总要比你以后买便宜的多， 便宜多了， 嗯，大概能便宜多少？ 这个同样我们做，比如说啊，这个保额是30万的情况之下， 嗯， 同样的产品，20岁的人买跟30岁的人买， 嗯， 这个能差出去50%的保费。 哎呦，那这个确实是不少。 对 啊，所以刚才我们把这个事情也说得很明了。其实倒不是让大家啃老哈，不是说这钱就打了水漂了，而是说我们更好的来保障自己。如果说你想要保障自己的话，那还不如早一点。 对， 对不对？那但是关于这个问题，我觉得可不可以有一个类似于曲线救国这样的一个方式？我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是现在我也关注到很多的这个网络上，他购买保险其实不需要太多繁复的这样的一些手续。 嗯， 而且在网络上买保险的，基本上他会给你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条件呢？就是说，你只要有钱就行，不在乎你钱多钱少。即便是几块钱十几块钱，我们也能够给您提供一份保障。 对， 只不过这个保额相对来说不会那么高，其次呢，它保障的这个范围相对来说会窄一些。 对， 哎，你觉得这样的一个方式对于一些想要买保险又没有资金的人来说呢，是不是也是个办法？ 也是 啊， 而且其实这当中啊还有一个好处。 什么好处？ 就除了我们可能看到那种互联网保险以外啊， 嗯， 其实我跟咱们听众说，就哪怕咱们全国排名前几的那几家大型的保险公司， 嗯， 他们也是有这种金额非常低的保障呢，就肯定没有那么丰富的那种保险的产品， 嗯， 只不过因为我们跟业务员接触的时候啊，那些产品太过于小众，如果你不主动去问，他可能也不会给你去推荐。 嗯， 但如果我们有心在官网或者以前我们讲过各种 APP 啊， 嗯， 微信公众账号当中，你都可以看到那些产品。就我看最便宜的一年，如果你想买那种保障类的意外或者怎么样的话， 嗯， 可能一年100来块钱， 一年100来块钱，平均每天也就3块钱， 3块钱。那如果我就像我们刚才说那开门红的时候，可能那种几十万保费的那种理财类产品， 嗯， 如果你想选择一个最低档次的，就最低额度的，那可能一年1000块钱你也可以买。嗯，所以那种情况之下，我们买，虽然我们可能经济上没有那么的充裕， 嗯， 那你恰恰可以利用这种金额非常低的这种成本，去体验一下保险对于你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影响， 嗯， 所以我觉得那是非常好的一个就是入门款的产品吧， 嗯， 或者说这种曲线救国的方式。 是，而且刚才李鹏也讲到了，可能这样的一个买保险相对来说是入门比较低啊，对你要求的这个成本不用太高的。 对， 哎，但是呢，我之前也是在跟这个李鹏的聊天过程当中也发现了，在网络上买保险，咱们这是一题外话哈， 嗯， 还有这样的一个产品，因为现在很多人不都坐飞机嘛， 对， 坐飞机有的时候大家就喜欢就是在各种 APP 上买票，买票的时候他会到最后啊，你的票都订完了之后，他会提示你要购买这个航空意外险， 航空意外 啊。航空意外一般在买机票的时候购买的话是大概 20块钱30万， 20块钱30万， 最多买两份， 对不对？最多买两份。 对， 那很多朋友也是顺手啊，当时就在这个买机票的同时把这个，哎，航空意外险就给它勾上了，到最后在总共交的钱里面多交那么20来块钱。 对， 对不对？很多朋友觉得这个很必要，因为经常坐飞机的朋友觉得，哎，我每次买个机票，然后买航空意外险，我坐飞机次数又多啊，万一，是不是？这也是一份保障。但其实你在网络上呢，有专门购买航空意外险的，而且算下来， 保额要比我们在网站上购买机票的时候买的这个保额高得多得多， 高得多。 嗯，咱就举个例子吧，你就不说哪家公司了啊，有这么一款产品， 我自己就买了 啊。 对，800万的额度， 800万的额度， 130块钱一年， 130块钱一年。 对， 也就是说啊，如果您20块钱坐一次飞机，然后你买一份航空意外险的话，坐6次基本上就回本了。 对， 对不对？ 其实6次就是3个地方，因为我们得来回嘛。 啊，对对对对对。 对， 哎呦，你算的挺精啊。 都算计过了。对， 是是是。所以如果说真的有这个想要，不是想要，就是在自己的生活当中确实是经常坐飞机啊，啊，当然不坐飞机也行，坐火车它也有这样的一些意外险，在网络上都有，要比您在买票的时候购买那个所谓的意外险，我觉得要经济实惠，而且它的回报是要多得多。当然谁都不想发生意外，那万一的万一，我觉得它的保障也会更加的，怎么说呢，让人安心一些。 这更充足。 更充足。嗯，题外话说完了，我们再说回到今天的这个话题。刚才说到了这个资金和年龄哈。 就这个钱和这个我们的年龄，其实这两个就是一个很难去摆到一个平水平或者说天平的左右这样去判断。尤其是在我们选择购买保险产品的时候。 嗯， 对。所以我们可以就是哈，那个打着引号的，我们啃个老。 嗯。 对， 还有哪些想要跟我们大家再说说的？ 那除了我们的这个年龄还有我们的这个钱以外啊，其实就刚才主持人所说，这个我们的身体状况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考虑为什么我们要尽量提早去选择购买保险产品。 嗯， 因为人的这个身体状况随着年龄啊，那自然规律肯定会越来越有问题， 衰老 或者怎么样怎么样。 嗯， 那这种情况之下，你如果趁着年轻你拒绝保险，那有可能当你年老的时候，这保险公司的核保就会拒绝你了。 嗯，核保它一方面不是因为你的年龄，不一定是因为你的年龄，而是因为你的身体状况。 对， 如果说您随着年龄的增大，身体上暴露的一些问题啊、毛病啊越来越多，而且去医院的这个频次也越来越高，包括很可能在医院当中也是确实解决过一些您身上发生一些重大的一些问题的话， 对， 这个核保起来可能就会比较麻烦。 对， 嗯。因为这个衰老这个东西谁都避免不了，所以尽可能在越年轻，实际上从一个侧面讲也是身体越好的时候来购买保险。 对， 嗯， 其实就是刚才主持人说那一点，可能看身边有朋友可能出了这个风险之后，我们会有这个购买保险的这个意识。 嗯， 我就看经常我身边有的朋友说，哎呀，就前两天可能我哪个同学，平时看着没事啊，就可能得了什么样的病。那其实我就经常跟这样跟我说的朋友去说啊， 嗯， 那可能是因为你和你的这个同龄人的同学现在身体已经进入到一个要该要出现问题，或者已经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健康的情况了。 嗯， 这个同学，尤其是同学，因为都是同龄嘛， 嗯， 如果频繁的有身边同学都出现身体方面的这个，咱都不说大病啊， 嗯， 这些可能 小病小灾， 小病小灾， 嗯， 那我们一定要有这个意识，这个不是个别现象。而是可能你们岁数确实已经到了， 嗯， 会有这种情况。 是啊，确实他也李鹏也是讲了一个例子啊，跟我们也是一再重申这样的一个观点。那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还有什么需要在节目当中跟我们来讲一讲关于买保险的最佳时期呢？ 还有一点就是也是身边啊，尤其是好多以前买过保险产品的人都在考虑，或者说正在纠结的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就是总觉得以前可能10年前、15年前，甚至20年前的保险，要比现在的保险好。 十年前、20年前的保险比现在的保险好，它怎么好呢？ 或者说呢，总觉得我再等等，可能以后会有更好的产品。 这就跟买房一样， 就跟买房或者买电器，其实也是这样。 是，嗯， 可能总觉得以前的电器，这个结实，耐用。以后的电器功能多，但是我觉得保险这款产品啊，其实我们没有必要这样的去等待它，因为我就跟咱们听众们去说，以前的产品我们不管它是多好，或者说它有什么样的问题或者说缺陷，只要保险产品一旦停售，那同样的这种产品就不会再卖了，你就不要等说可能十几年前我给我的孩子买过一款产品特别好，我还等它出现，这种情况基本上就不会有了，因为所有的保险产品也是要结合当时的这个大的一个环境或者说政策，来看。 李鹏在这儿提到了一个专业的一个方面的知识，就是保险的停售， 对， 就是说作为一家保险公司，它推出一款产品，这款产品其实作为保险公司，就跟我们平常有时候买东西解释权归什么什么公司所有，这个东西 保险公司推出的产品解释权也是归他所有。 嗯， 所以如果说他觉得这款产品已经不适用于现如今的这个市场了，他就完全可以把这个保险公司保险产品呢，怎么说呢， 就停掉了。 停掉了， 对。 嗯，停掉了之后有没有可能再有同类型的或者同样的这个保险产品都不好说。 可能会有名字不一样，然后形态上相似，但绝对不会有一模一样的。 嗯， 就是所有的保障内容和金额都一模一样的产品，这是绝对不会出现了。 嗯，那也会在这也是代替这个很多的听众问你一个问题，比如说当时有人买了某一款保险产品，然后没过多久这保险产品停售了，牵不牵扯到他的一些既得利益？ 不牵扯， 不牵扯。 对， 嗯， 这个同时就是这是可能你替咱们消费者问的一个问题， 嗯， 但这个问题完全可以我们再单独做好几期节目。 哦， 就是因为传统的我们的保险公司购买的商业保险可以不能再卖，但是买过的人所有的这些利益都不受影响，你可以继续交费，继续享有它的保障。但是现在有一些啊，互联网的产品一旦这款产品停售，就我们因为保险不需要每一年每一年都交吗， 嗯， 那这款产品保险公司不卖了，你就不能再继续买了。 保险公司不卖你就不能继续再买了。 对，可能比如说我们要交30年吧， 嗯， 这保险就卖6年 啊， 到第7年你想买也买不了了，因为产品已经停了。 是是是， 对， 就对于年交的产品来说它停掉了之后你就没有办法了。 对， 但是对于比如说趸交的 那就一该享受就享受嘛，就这种情况。 嗯，那比如说啊，这个产品我本来是要交30年的，对不对，这款保险产品我本来是要交费交30年的，我交了10年， 交了10年， 这产品停了， 停了， 我还继续交吗？ 如果你想拥有保障，你可以继续交费。 我继续交，还可以交， 还可以交。 这个产品还对我来说还是存在的。 对，只不过就是新的这些消费者 啊， 不能去选择购买了。 明白了，等于是我到一馆子里，然后我刚进去，人家到了那个关门的点了，人家把门关上了，但是我已经进来了，我该点菜点菜，该吃饭吃饭。 对， 是这意思吧？ 对。 啊， 但是要就是要多补充一句嘛，现在那种互联网产品， 嗯， 你已经进去了，但是他一关门，那就只能把您请出去了。 这是这是又是一怎么样？ 甚至有可能你正吃着一半饭呢， 他 关门，那你的饭也不能继续吃了。 这指的是什么情况呢？ 这指的就是如果产品一旦停售， 嗯， 那你之前的保障就那些都已经过去了嘛，时间， 嗯， 就比如说我就是比如我11月份啊， 嗯， 买了一款产品， 嗯。 到12月份我又该交费，咱们就按月吧。交费的时候这款产品停了，它不但新的人不能买，老的人也不能继续交费了，这款产品就终止结束。 这个只针对于网络吗？ 网络产品有一部分是这样的。 嗯， 对，但这种产品一般都是那种我们说的消费型产品 啊。 对， 明白了，就本身他没有跟你约定俗成，说是我们签一合同，这个保险你要交10年，交20年。 对 对，他本身就是你一月一交或者一年一交的， 一年一交那种， 他本身就是这样要求你的，所以他停掉了之后，你也没有办法再继续交费下去。 对， 明白了。 所以这种产品我们在购买的时候就一定要多关注一下，因为肯定我们希望能够保障的时间是越长越好嘛。 嗯， 但是他公司可能随着政策呀，或者一调整啊，这产品或者市场就把它停掉了。 嗯，明白了。那接下来再给我们说说哪方面呢？ 其实还有就是结合我们这个保险产品的这个更新换代啊， 嗯， 就是有人觉得以前的产品好，我要等， 嗯， 这肯定就等不来了。 是， 有人老觉得可能未来的产品会更好， 嗯， 那我再等等。那这种情况，其实我建议啊，尤其结合到现在这个大的这个市场环境，保险产品的这个状态已经是非常非常完善以及非常丰富了， 嗯， 不会有特别大那种突然就一下闪出来一款其他保险公司或者说国内国外哪哪都没有的新产品新形式。 嗯， 所以如果我们有需求可以选择购买。而且即使啊，以前我们说过这个保险可以买新的但不能退旧的，那如果有了这个新的需求，我们可以再补充上其实就可以了。 没错，也是结合着刚才李鹏说的这段话，我们再延伸的讲一点哈，就是刚才他讲到不会有很多保险公司大家都没有什么新招呢，哎，这家保险公司突然出现了一个新产品，这产品跟大家都不一样啊，这种情况一般很少发生在现实生活中，很少发生，但在网络平台时有发生。 网络平台时有发生。 对， 对， 因为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这个网络平台网络 APP 或者一些网络门户 他突然联合某一家什么保险公司，我们推出一个啊，这个什么什么，就是你能交很少的钱，甚至于不交钱就能获得巨额的这么一个理赔啊，这样的一个产品。 对， 那对于这样的网络的东西，我们还是要擦亮眼睛， 擦亮眼睛。 对，我们要了解它的这个来源，我们要了解它的这个机构，了解它的这个真实可信度啊。 对， 啊，不要因为它这个网络门户啊，它靠得住，我们就买这么一个产品。 对， 啊，可能投入的并不多吧，但是未必会在您需要的时候站出来帮您一把。 这个新事物肯定我们要鼓励， 是， 但是接受跟考验也是要时间的。 对对对对对，哎，李鹏这个总结我非常的好啊。接下来我们再说说什么呢？ 那再说，其实就是结合到最后，也是我们到了这个开门红期间， 嗯， 也给咱们的消费者啊就提一个醒儿， 嗯， 之前我们说了，在开门红期间呢有优惠的活动，就是我们可以去购买一些在平时购买不到的，对于我们消费者利益更高一点的这种理财类的产品， 没错。 同时，我们可能也会业务员帮我们申请个小礼品， 嗯， 对吧？小电器， 嗯， 这些都是优惠。 嗯， 那其实还有一个啊，我觉得可能看似是优惠，但是我们也一定要仔细的去阅读、去理解它的， 要慎重哈， 要慎重的，就是免体检。嗯， 免体检一般也会在就是年底年初这段时间， 对， 有这样的一个 有这些活动。 嗯， 那这个活动是什么呢？比如说像我现在三十多岁的情况之下， 嗯， 如果我买一张保额是80万的一款产品， 嗯， 那大概率我现在就需要去体检了。 对， 因为我以前购买过许多产品，加起来的话，这个我的额度重疾险额度已经超过100万了， 嗯， 需要去体检。那如果现在开门红期间有一些政策上的优惠的话，那可能就不需要我去体检。 嗯，对呀， 嗯， 然后呢？ 然后我们的消费者一定要对这有一正确的认识。 怎么认识？ 这个认识不是说你逃过一劫， 嗯， 不是说你不去体检 就捡了一大便宜， 就捡大便宜了。 嗯， 甚至有可能你会因为这件事吃大亏。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去体检，比如说我现在知道自己身体有问题， 嗯， 我要体检，我肯定过不了。 是。 但是他不让我体检，我就不告诉他。 嗯， 那我这个保险就可以买了。 对呀， 但是买完之后，一旦你真正出现风险，你怎么知道自己身体不好了？ 嗯， 你是不是去医院查过了？ 嗯， 你的简历、你的这些所有的理赔的过程、这些手续都会再调出来。 嗯，调出来他会出现什么问题？他会不给我 那就是你没有如实告知啊。 但是你没有让我体检啊， 没有让，这个就是体检跟如实告知，这是两个程序。 明白了。 如实告知是所有的保险，不管你365天哪天买，都需要做的。 嗯， 体检不强制。 明白了。所以其实重点还是在于如实告知这样的一个程序，也就是我们之前节目当中跟大家讲到，无论体检不体检，您有什么问题，有什么疾病或者什么样的一些怎么说呢，就是身体上的一些问题吧。 对， 都应该如实的告知。 对， 嗯，不要因为体检或不体检而改变您的一些口风。 因为如实告知是自己主动的，体检呢其实是一种被动的。 嗯， 所以有的消费者可能就会觉得，哎呀，我不体检，我钻了一个空子。其实这个不是。 嗯，明白了，明白了。嗯，还剩一点时间，还有什么需要给我们大家来补充一下的吗？ 那补充其实就还是给各位消费者一个建议。 嗯， 当我们认识到保险对于我们的生活来说可能有非常大的这个帮助，或者说能够起到保障的作用的时候，那我们就不用再犹豫了。 嗯嗯嗯。 如果我们经济上允许，赶紧购买；经济上不允许，我们引号的啃老，或者我们曲线救国的去选择一些可能没有那么高费用的保险产品，但是也要先搭建好自己的这个保护网。 嗯，但是归根到底，保险的这样的一个理念，或者对于购买保险的这个意识，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有的。 对， 因为这个事情跟我们平时普通的这个花钱是不太一样的。 嗯， 其实把买保险看作一个理财，我觉得也是不够全面的。 对， 但是保险的真正含义就是对自己身体或者自己各方面风险的一个保障。 对， 嗯，我觉得希望大家从心底里开始接受这样的一个事情。 对， 嗯，好的。北京时间晚上的8:53，咱们今天的财富大搜索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保险培训师李鹏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带来一期节目。我是主持人浩洋，代表编辑文杰，感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为您播出的《旅行号1073》，咱们下期节目再见了。